热的风，我却很冷。繁华的城，心很沉重。夜晚的天，月色朦胧。孤独的心情，有谁能懂？人海之中，人潮汹涌。风雨之中，不见彩虹。我的天空，乌云聚拢。不知道明天何去何从。这一路上的越走越匆，有太多不容易让人失控。受伤的心灵就像寒冬，安静的夜里难以入梦。这一路上的越走越冷，感觉自己真的需要人疼。望着天空一眼，笑意泛红，低下头，谁来解我伤痛？之中，人潮汹涌。风雨之中，不见彩虹。我的天空，乌云聚拢。不知道明天何去何从。这一路上的越走越匆，失控。受伤的心灵就像寒冬，安静的夜里难以入梦。这一路上的越走越匆，感觉自己真的需要人疼。望着天空眼角低下头，谁来解我伤痛？这一路真的越走越痛，有太多不容易让人失控。受伤的心灵就像寒冬，安静的夜里难以入梦。这一路真的越走越冷，感觉自己真的需要人疼。望着天空眼角已泛红，低下头，谁来解我伤痛？